常在爱恋情深中告吹，情深总告吹，我恨谁？呼呼风声，呼呼风吹，促我望前外后退，几番沧桑，几番风霜，茫茫冷然说唏嘘。心中的真，痴痴的心，骤变里风雨退有去，谁人来定散聚？情又像是风飞的乱碎，情随意于心窝里停聚，情浓烈却在情深中告吹，情深总告吹，我问谁？天真的梦句，情糅合了悲欢的情绪，情常在爱恋情深中告吹，情深总告吹，我恨谁？呼呼风声，呼呼风吹，促我望前外后退，几番沧桑，几番风霜，茫茫冷然说唏嘘。心中的真，痴痴的心，骤变里风雨退又去，谁人谁人来定散聚？情又像是风飞的乱碎，随意于心窝里停聚，情浓烈却在情深中告吹，情深总告吹，我问谁？痴心废墟有着谁？ 寂寞也 时候谁来安慰？是不是该对你这厚甜美的笑脸收藏起冰冷的容颜？也许这样的我并不算完完全全的我，就能换来些爱恋。是不是穿梭在肩碰肩的地下铁冲淡我寂寞的感觉？也许这样的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我，何必在乎为谁去改变？是不是在对你这厚甜美的笑脸收藏起冰冷的容颜？也许这样的我并不算完完全全的我，就能换来些爱恋。是不是穿梭在肩碰肩的地下铁冲淡我寂寞的感觉？也许这样的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我，何必在乎为谁去改变？ 恭喜恭喜， 红包利是送过来。

Siri， 雾霾限号今天限单还是限双？嘿 Siri， 明天要暴雪，我要换防滑胎吗？嘿 Siri， 发动机有异响，我该怎么办？ 这些都已超出我目前能力范围，你还是去找上道吧。上去的上，道路的道，上道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。 具有年味华冠年，1月21至22日，在您身边的华冠微信支付满300立减50元，微信电子会员最高再减50，每日签到可免费赢取新年明星定制版 OPPO R9S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，智者大成。详情敬请莅临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-5798-6666。 吉利新帝豪新年销量超越100万，实力铸精品。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，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。现车已到店，地址北京京城月吉利 4S 店，选购热线010-6124-0788。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的总经理陈志。我们企业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进口葡萄酒批发商城，至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959听友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海马北京五方桥4S店的总经理严守阳。我们企业专注于把精湛的技术和贴心的服务奉献给您，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众朋友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云很重，我很孤单，却赶不走。捧着他的名字，他的喜怒哀乐，往前走多久了？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，久了之后，他变成了眼泪。凝固成为寂寞，往回看有什么？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保护她的梦，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。她渐渐忘了我，但是她并不晓得，遍体鳞伤的我，一天也没再爱过。我的脑海中，我不需要自由。

唱着生活的回忆，天地茫茫碌碌的交易，写的是谁人一生的传奇，传奇将改变命运，要在茫茫人海中掀起风雨，春花朵朵开呀嘛，开呀开满园，

是韩宝仪，在这到处张灯结彩的日子里，请接受我最真诚的祝福，愿你们新年进步，一年更比一年好。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，嘿咻嘿咻嘿咻嘿咻， 新年新气象，大街小巷喜洋洋，大家一同去拜年。嘿，新年喜洋洋， 新年喜洋洋， 新春佳节新气象， 嘿， 大地一片新洋洋， 嘿。 人人沉醉又沉爽，只有我一人孤单，盼望遇上你。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， 早日为伴踏阶成双。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， 爱情花朵正芬芳，你的风度真不凡，心里真期待。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， 终于要和情长。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，嘿咻嘿咻嘿咻嘿咻。 我俩期间永不移，爱情像明月永照，带来新希望。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， 我俩真心 久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携手慢生活八九五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年终购车季，奥之旅年货送不停，春节全新进店即赠新年福袋，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、奥迪自行车、行车记录仪、加油卡等丰富好礼。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。 在更大的世界发现自己，全新途观 L 旗舰起售，即日起现车到店，共赢莅临购车凯越傅雷上汽大众6937-8663，人车品质凯威傅雷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五方桥庞大汽车城北京庞大伟业现代 4S 店总经理陈伟。我们企业专注于整车销售、售后服务、配件供应、信息反馈、二手车置换服务为一体的品牌专营店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，鸡年行大运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北京明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子。我们企业专注于

切平凡的夜。

尘埃，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 新世界，一家大小祭祖先，跪在神桌前呀，祭祖先呀，祭祖先，小厮莫等闲，三拜有九叩来祭呀，祭祖先，祖先能留下祭语和良言，点起创业靠祖先，流传到今天呀，祭祖先呀，祭祖先。祭大团圆，有菜又有肉呀，有酒也有盐，祭祖先呀，祭祖先，快乐大团圆。除夕的晚上呀，一家大团圆，在外的游子归心呀，新世界，一家大小祭祖先，跪在神桌前呀，祭祖先呀，祭祖先，小厮莫等闲，三拜有九叩来祭呀，祭祖先，祖先能留下祭语和良言，叠起创业靠祖先，流传到今天呀，祭祖先呀，祭祖先。祭大团圆，有菜又有肉呀，有酒也有盐，祭祖先呀，祭祖先，快乐大团圆。祭祖先，祖先能留下祭语和良言，点起创业靠祖先，流传到今天呀，祭祖先呀，祭祖先，除夕大团圆，有菜又有肉呀，有酒也有盐，祭祖先呀，祭祖先，快乐 看看繁华的世界，

24小时专业母婴团队，三甲医院全方位服务，初为人母第一站，金宝宝国际月子中心，地址涿州市医院5号楼10层，预订热线03126671588。 北京雪都滑雪场，冰雪王国，亲民价格。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，在线自助预约。来吧，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！欢乐热线5166-7976，5166-7976。 妈妈，我要去雪都滑雪。 好音乐959的听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彭荣大道奔驰4S店售后服务经理尚进，我店年货大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。春节前到店维修保养定损客户均有好礼相赠，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鸡年大吉，鸡年大福，欢欢喜喜过鸡年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华联共益西桥购物中心，我们企业专注于尝尝新鲜，尝尝鲜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众朋友生机盎然，神采奕奕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边，百花开得更娇艳，春风吹来阵阵暖，大家又要过新年。春无声无息又来到人间，它又带来新一年，家家户户迎春天，人人欢乐过新年。到人间 该唱的就唱，前世今生共唱。